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谭燕西到家，跟姚妈聊了聊下午尹寒玉过来的事，叫她别担心，都解决了。或许是听见了楼下的声响，楼上传来脚步声。谭燕西走到走廊里，抬头看，周迷正扶着栏杆往下看。他身上只穿了一件吊带的睡裙。谭燕西笑了笑：“ 你先回房间吧，穿这么少也不怕冷。我一会儿就上来了。”嗯。 跟姚妈道过晚安之后，谭燕西上楼去。他仿佛是一条紧绷的弦，此刻终于松弛下来，一时间只有无穷无尽的疲惫。也不急去洗澡，合衣径直往床上一躺，枕在周迷膝头。周迷手指轻轻梳他的头发，低头看他。灯光下，他人显得极为清癯，眉眼间仆仆风尘般的倦色。 你在想什么？ 想一首诗，那时候在巴黎你念过的。 Je suis d'acné, soit d'ahout, le d'acné pendant, le d'acné nage, le d'acné gomba, pas mot de pas mot rire。 我是你路上最后的一个过客，最后的一个春天，最后的一场雪，最后的一次求生的战争。 周迷回东城不足一个月，又去了趟北城。宋满夜里打来电话，嗷嗷大哭，直呼肚子痛。周迷远水也解不了近渴，叫他先赶紧给白朗西打个电话，去医院看看。宋满这才告诉他，是在去医院的路上呢，他不过就是想跟姐姐撒个娇罢了。隔了一两个小时，周迷微信上收到了白朗西的消息，告知他宋满是急性肠胃炎，已经在输液了，问题不大。次日恰好北城有个电影节开幕，因规格算不得多大，可去可不去。既如此，周迷便自请出差这一趟。向威用他用得顺手，只要不是那种既定的重要行程，其余时候倘若他要假公济私，向威都是相对宽容的。周迷落地北城，先去宋满的宿舍找人。宋满这肠胃炎不甚严重，不需要住院，输过液，医生开了药，就叫他回去休息，清淡饮食。白朗西原想叫他去他家里休息，宋满不肯，酒店开个房间单独休息，他也不肯，只说在宿舍更自在。只有周迷明白妹妹的小心思，她一整天要拉好多趟肚子，在白朗西家里或者在白朗西跟前，这面子还要不要了？室友都上选修课去了，宿舍安安静静的，就宋满一个人。宿舍是四人间，标准的上床下桌。这时候宋满正躺在上面的床上休息，周迷站在爬梯前，伸手捉住了宋满垂下来的手，抬眼去打量。宋满头发蓬乱，整个人憔悴得很，都有点脱相的意思。俗话说，好汉都还禁不住三抛膝。周迷晃一晃他的手，笑着开口：“ 晚饭吃了没有？”“ 吃了一点点粥。”“ 今天还拉肚子？”“ 没昨天那么厉害了。” 周迷抬手摸摸宋满的额头：“ 我带你出去住吧，去你姐夫那儿，去不去？” 宋满听出来他是故意说姐夫这个称呼的，不由得笑了一声：“ 会不会不合适啊？”“ 有什么不合适的？ 还能拜托姚妈这两天照顾一下你的饮食。 宋满便爬起来换衣服，周迷帮他收拾了一身换洗的衣服，他自己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，耷拉着脑袋，有气无力地弯腰去系鞋带。周迷走过去，在他面前蹲下。 我来。小满，你会不会怪我？ 顿了一会儿，周迷轻声开口。 我自己忙工作，把你一个人丢在北城，生病了还要待在宿舍里，连个落脚的住处都没有。 你在说什么傻话呀？好像我一年这么高的学费，买这么贵的画材，钱不是你出的一样。 宋满伸手很没大没小的在他额头上轻轻地弹了一下。 请大公主摆正自己的位置，你只是我姐姐，不是我妈，我说过一万次了。 也就你这么傻，这么容易满足。 收拾好之后，周迷去社管阿姨那儿登了记，带着宋满离开了宿舍。在路上，他才临时跟谭燕西申请去姚妈那儿叨扰两天。谭燕西只知道周迷来了北城，先去见宋满去了，他晚上有个应酬，原本打算结束了再联系。电话里谭燕西笑着告诉他， 你直接过去就成，还说申请跟我这么见外，我就不高兴了啊。哎，你在学校，我叫司机过去接你们。 不用，我们自己打个车过去。 行啊，去了想吃什么跟姚妈说，我这边结束了晚点过去。嗯。 姚妈对着做小辈的有一种油然的责任心，一听说宋满是肠胃炎，拍胸口保证这几天饮食都交给他。从前谭燕西也犯过肠胃病，他知道吃什么合适。给宋满的住处安排的是一楼的客房，考虑到他身体不适，爬楼梯也不方便。再者，一楼的客房是个套间，带独立浴室和卫生间，用起来也方便。宋满晚饭吃过了，这时候吃不下什么夜宵，洗了澡就先行休息去了。周迷去他房间里陪他说了会儿话，方才出来。姚妈给周迷沏了一杯热茶，不由感叹了起来。 哎呀，你们两姐妹相依为命，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？ 还在读书的时候比较辛苦，现在好很多了。 周迷原本就是物欲很淡的人，缺钱自有缺钱的过法，比如看电影挑周二去，影院半价，比如咬咬牙买件稍显质感的外套，里面就31件的 T 恤随意搭。姐妹两人都挺乐观，特别苦的时候咬咬牙撑过去，再不济还有顾菲菲接济她呢。真正过不去的坎儿，为宋满凑手术费，现如今也已经迈过去，早成了前尘往事。因祸得福了一桩姻缘。约莫一小时后，听见开门声，周迷穿过走廊到门口去。谭燕西自大门进来，大衣挽在臂间，难得齐整的一身正装，人显得金贵极了。两人目光碰上，没说话，先都笑了。谭燕西打量着周迷，他穿得很闲适，映衬气候的一件白色毛衣开衫。谭燕西伸手便将周迷肩膀一揽，一边往里走，一边去亲他。他身上有薄薄的酒味，体温也似平日高了几分。周迷笑着去推，故作嫌弃。 嗯，你喝了酒，不准亲我。 谭燕西笑了声，当真就退了回来。到了门厅里，谭燕西自己将外套往衣帽架上一挂，姚妈倒了热茶过来， 谭燕西叫他先放在茶几上，他先去洗把脸。一会儿，谭燕西自洗手间出来，坐到沙发上，喝了口茶，伸手搭着周迷的肩膀。 宋满呢？ 吃过药，休息去了。 情况不严重？ 是他自己活该，跟室友出去吃夜宵，吃坏肚子了，全宿舍就他一个人遭殃。 还不知道你，也就口头上这么嫌弃。 两人都挺累，坐了一会儿也就上楼休息去了。洗过澡，两人躺在床上，一致的温存的心思大于缠绵。周迷枕着谭燕西的手臂，忽然开口： 我真要好好考虑调回北城的事情，下回宋满再遇到什么事情我也方便。 谭燕西登时吃味极了。 哎呀，周小姐，你可真是双重标准啊。我一直想你回北城，你雷打不动，妹妹一生病你就紧急提上日程。嗯， 你知道什么是主要原因，什么是直接原因吗？ 谭燕西真就脾气上来了，不听他的，他的惩罚手段单调得很，但也极其有效。周迷伸手去推他，笑着控诉： 哎呀，我们说好了今天不做的。 反正你说话不算数，那索性啊，我也就说话不算数。 你就是找借口欺负我。 谭燕西埋首于他胸前，声音被自己吞没： 你知道就好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